岂不是火热的么？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现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擘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云。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受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云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